烟要你烟， 直到 梵，梵波弥摩弥梵，摩梵波波波波波波梵摩摩梵波波波，那檀多多多，那达扎扎扎，惹僧舍舍舍，揭阎迦迦迦迦迦迦阎揭，迦迦吉吉居居耶。 知足知造三藏。 Yeah.